北京时间14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樊奇，最初看《海贼王》的时候，是因为几个同学介绍说《海贼王》是一部很好看、很热血的动漫，然后我也开始看。最开始看的时候是在高中，高中那会儿看《海贼王》，单纯就是为了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吧。后来，随着《海贼王》的故事情节往后的发展，我被《海贼王》的主角蒙奇蒂·路飞深深地吸引了，他身上有两大最闪光的地方，他愿意为伙伴付出一切，把伙伴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而同时他也得到了回报，伙伴对他也是非常信任的。其次就是他结交的都是那些追寻梦想与努力奋斗永不言弃，在别人眼里他们就是一群可笑至极的疯子，但是他们会不顾别人的嘲笑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梦想，这就是我喜欢海贼王的原因。 今探し始めた美しく吹き上げて果てしなく続く世界へ溢れ出す情熱を胸にどこまでも行くよまだ見ぬ光求め決まりきった前なぜ探してるんだろう何が欲しいんだろう答えはきっとその先に吹き出す世界の中へ行こうとしていくまだ見ぬ力秘めて

what love is all about. 男人最讲义气，就来 的东西，我潜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要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吃饭啊，这样咱们会给你带来负担，要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吃饭啊，大不了喝口啤酒真的心酸，要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吃饭啊，这样咱们会给你带来负担。选择方式

送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让我唱起往日的歌，醉倒在阳光里，让我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

准备食粮，收拾行囊，去看月光吻海洋。他准备干粮，收拾行囊，去看月光吻海洋。

可爱可恨可有遗憾，是你是他又与谁相关，喜喜欢欢亲亲慢慢，是生死一去无返。偷来的时光总是太短，你是我最纯的一次浪漫，